如果说婚姻也有最佳时间段，你相信吗？有数据显示，结婚年龄和离婚之间的存在着 U 字形关系，28到32岁呢是处于 U 型曲线的底部，先于或者是晚于28到32岁这个年龄段结婚的话，离婚风险呢都会上升的。32岁之后结婚，离婚风险每年会增加大概5%，你怎么看呢？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，是我想太多。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。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。我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，虽然你不说，或许错在我太晚，我太懂，爱了你太多。哦，是我想太多，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。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有网友爆料说，为了能够让单身的员工在双十一愉快的买买买，有公司决定提前给单身员工发前10个月的年终奖，已婚的还是到年底发，最后20多个单身员工瓜分了一桌子的钱，这就是别人的公司啊，看了羡慕嫉妒恨有没有？

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。